超好悲哀，香港人嘅人均寿命系全世界最长嘅。 系啊，数一数二。 系啊，但系咧，香港人系亦都系全世界数一数二不快乐。 唔好净系话屋企嘅地方细，你知唔知？就算你系写字楼，你自己谂下，你冇自己任何嘅私隐。 就是因为到你人生某一个阶段咧，你就会发觉有啲嘢唔系 add on， 而系你又会慢慢失去。 系。 郑成功原来就是呢个平湖嘅千里滨嘅海滩嗰度出世嘅。郑成功个妈妈其实系日本平湖人嚟。 根本每一个时间都系发生紧自己身上嘅嘢咧，其实我哋系唔知嘅，我哋系唔记得嘅。 美国游客嚟到香港，当然佢黑道啊、酒吧街啊嗰度喺度消费啊等等，或者兰桂坊啊咁样。但系唔会因为咁样而兰桂坊成为美国嘅商人嘅天下。文化旅游，世道人心。我是刘世良， 我是邝明轩。三不管逢星期一晚8点到9点直播。 嗱，头先讲开政府公共政策乱龙咧，除咗呢个回水4000蚊啦，就呢个交通津贴之外咧，最新乱龙就系林郑咧就咧将呢个综援嘅老人啊嗰、那个 category 嘅嗰个年纪咧就由60就升到65。佢就話呢就影響唔大嘅，只不過就係為咗政策上面呢，政府對於老人嘅政策嘅 definition 呢都係由65歲開始等等。 喂，其實呢個做法呢就係、是、其實從成個世界大勢背道而馳嘅。因為點解呢，就係、是、其實應該係越褪越前㗎嘛，即係個年紀嘅。即係應該係55啊咁歲。因為點解而家係越嚟越多人呢係 早退休。但呢個問題亦都係反映到政府嗰個政策上面嘅混亂。佢仲串嘴就話我60歲啦，我都由朝做到晚啦咁樣，最後串 Q 人。即係話好多人呢 ,60 到65都做緊嘢嘅。 因為好多人搵朝唔得晚。 就有收入嘅。喂大佬，你幾十皮一個月做埋晒啲咪撲街嘢幾十皮一個月。嗰啲老人家 你仲 揸緊的士嗰啲阿伯70几歲揸揸下車，呢個心臟病發嗰啲，你仲好意思講？人哋嗰啲做緊係搵緊一日係搵得1000零2000蚊、一個月係搵得皮靚嘢仲要養家。你仲喺度用呢樣嘢，即係我覺得你反映到呢個人呢嗰個心裏面嗰種嘅 arrogant 嘅程度呢係匪夷所思嘅，真係。 同埋佢用一個 bureaucrat 嘅角度考慮，就係因為佢覺得而家啲人呢個年紀嗰個老化問題。 大佬，你有冇人性呀？ 政府負擔越來越重。 你要睇齊，呢個係一個政策，政府純粹係你自己政策上面將佢一體化嘅要求。對公眾是沒有關係的，你明白嗎？很簡單，如果你是要求一體化的，那為什麼你 派錢又要 set 這麼多 criteria 呢？不是說有納稅沒納稅的都派呢？所以我就說是不合理的。然後為什麼你要在這個時候將它一體化呢？ 喂，如果我從公共政策的角度， 我明白你說它政府公共財政出了問題， 我還用這個角度說， 但現在不是，你左手派緊錢的， 我當是 你水浸現在是， 而家平均年齡大概去到85，仲係個平均年齡係計而家出世嘅人。 唔係啊，女士去到87.5啊。 而家出世嗰啲啊 ，OK。好啦，我當呢個數係當今時今日啦。咁你都係最多俾到20年前啫，係嘛？有 同埋嗰度係好少人嘅，喺綜援嘅老人組別裏面，60到65嗰5年個歲數裏面係好少人 的。你唔好睇個 absolute amount 嘅人數，你應該睇即係相對係嗰個人口個比例嘅問題。因為老實講，好多人呢都會係即係積谷防饑嘅，喺尤其是我哋上一代，即係未去到我哋，可能我哋呢代都有啲啦咁樣，即係再下一個唔敢講。但係呢有幾多人真係去申請嗰樣嘢先？ 同埋如果唔係有造成好大嘅財政負擔，點解你要改呢？ 鬆咗佢啦。 點解你要改呢？點解要做到咁賤呢？倒落鹹水海超支呀，都講緊成100億啦，大佬你點說服到嗰啲老人呀？你 所以我一開波就講話，喂，世界趨勢係越嚟越早呢，啲人呢係退休年齡嘅。OK， 因為點解呢？大家享受人生嘛，做咁多年嘢做乜？ 喂，嗰啲係唔會跌落去綜援網裏面㗎，真係跌落去60歲攞嗰啲呢係真係需要嗰啲人嚟㗎。 大部分 你幫人哋貪得意攞嚟㗎。而家 你睇下我唔知啲人係咪因為即係做得耐太殘啦，而家你睇看更阿叔又好，清潔工人都好呢，大部分係老人家做㗎，嗰啲全部呢都係應該係近65或者係已經係超過65， 同埋洗碗啊嗰啲囉， 係咪？喂，你都唔想佢哋咁啦。喂，你問心，雖然我都係左膠衰有咁嘅脾性或者係咁樣嘅政策睇法，係嗰啲人唔好做啦，休息一下啦。 同埋我覺得你俾多嘢好搞， 你搞嚟托咩？你問我係 no， 即係冇嘢驚到，然後你係令到一啲好需要嘅人係突然間掹走咗啲錢。 呢個就係一個好 bureaucrat 嘅角度。先我想強調一點就係 冇人整咯，我就係話 佢用咁樣嘅思考就係純粹用財政嘅負擔嚟考慮問題， 或者從個政策嘅一致性咯。 嗯， 還掂其他政府嘅政策都係65開始噶啦，老人咁就歪中緩係咩咧？一睇到咪叫陳肇始改叫咗佢咯。 不如你朝其他政策配合呢一個嘅65好過啦。 而家政府嘅政策混亂不堪，所有嘢根本就已經係變成係咩咧？係人治噶啦。 嗯， 你咁介意咁整齊嚟做乜啫？港英時代就話整整齊齊有規有矩啫。 唔係，掉翻轉來講，應該係全部65褪翻去60。 一系你系啦，全部65褪翻60。 我应该系咁讲，系咪？ 佢竟然唔系，系越钱多越倒退，系睇住香港成为全世界政府财政盈余人均最犀利嘅地方。 嗯 ，number one 啊，香港系。 系。 而你竟然做一啲咁嘅嘢，系调翻转头。好啦，跟住而家陈凡咧，仲有一单嚟紧，就系呢个西隧补贴问题，就准备咧喺立法会 move 一个冇约束力嘅动议，就要咗立法会议员背书。先至去 proceed 呢件事。嗱，呢件事係好詭異嘅，點解呢？你如果政府喺施政報告公布就係講紅隧就加到40蚊㗎嘛。 嗯，中隧都係。 然後呢就西隧就減㗎嘛。減到50。中間嗰個差價 10蚊。 好似 10蚊囉。 而家係幾多錢㗎？而家西隧。 而家西隧要70嘅好似。 中間個差價 我因為我用嗰個價而 係由公帑去補貼嘅。中間個差價， 嗯， 係政府補貼俾西隧。 係 嗱，我假設我認識嘅政府個工作嗰陣時咧，呢啲政策呢啲唔係政治問題，係政策問題。 係 一定喺經過運輸局嘅 A.O. 咧反覆論證之後咧，先至會寫喺施政報告裏邊。 由下而上去定啊嘛， 由下而上去定，係唔需要好似政改咁樣， 嗯， 要喺立法會 move 一個冇約束力嘅動議去攞共識嘅，其實， 嗯， 係嘛？點解政府提出嚟嘅政策自己都唔信呢？你唔係應該全力爭取保皇黨嘅支持嘅咩？一撳掣咪得囉。 係呀。 點解唔撳呢？ 咁佢最難睇嘅一樣嘢就係呢，今日你話講呢個 topic， 我望一望佢嗰個最 updated 嘅資料呢，佢話你咪唔好過囉，唔過咪繼續塞車囉。 嗱，呢個係 呢個態度係非常之差。 係好惡劣。嗱，我而家就提出一個方案去解決，你哋唔鍾意嘅話同政改一樣。 算囉。 你唔待住先嘅話就算啦。 盤劈 呢種係盤劈，喂，你行政主導要權威嗰陣時候你就話呢啲係我決定，你哋只可以接受。到而家就話嗱，你哋決定否決佢啦，否決咗之後我乜都唔做㗎。 咁咪繼續交通塞車囉咁樣。 喂，有幾樣嘢佢係冇解答嘅，其實我啲政府裏面啲朋友都提出一個好大嘅質疑。 嗯。 2023年西隧專營權到期。 係囉，仲有幾年㗎嘛。 2019啦而家。 係囉。 我都捱咗十幾年啦西隧。咁貴，西隧嘅價錢一開波當日已經脫離紅隧同呢個東隧㗎喇。咁既然我捱咗十幾年㗎喇，點解我唔捱到2023政府收返嗰陣時候將佢三條隧道劃一收費呢？ 跟住你攞18億嚟買嗰三年。 然後你而家推出嗰陣時係2020喎，佢係佢唔係2019喎。好啦，佢諮詢完 move 陳凡下個禮拜好似係 move 呢個動議，跟住然後呢政府就去修例。 嗯， 推出嗰陣時係2020，即係話佢2023年8月就西隧嘅專營權就到期。呢三年裏面政府現兜兜喺納稅人裏面每年科6億俾呢個西隧。 益咗佢。仲係官商勾結。 喺專營權結束之前你問我呢、這個唔符合官商勾結嘅定義呢，咁我就乜嘢為之官商勾結呢？你問我。 唔係，對我哋啲駕駛人士嚟講，我哋最搞笑嘅一樣嘢係點？我哋成日都已經要避西隧，咁我唯有係揀東隧啦，我近嘅街東隧啦，我住紅田，係咪？或者紅隧啦，我都好少。不過大個問題就係冇理由行路打倒褪，你調翻轉頭加嗰兩個嘅喎。為咗配合呢個西隧， 嗱，你唯一方法咩呢？其他唔喐。我寧願補貼多啲西隧，如果你真係要官商勾結， 同埋你真係要解決嗰個交通嘅擠塞嘅問題，你應該係三條隧道一樣係咁多錢，或者你估到啲交通嗰個流量呢，就係、是、某啲隧道就算你係平衡個一致嘅價錢呢，都係少人去嘅，你更加應該要減多啲嗰條吸引啲人去嗰邊，即係嚟話西隧咁，因為我哋已經唔習慣行西隧㗎嘛，已經好多人㗎。 嗱，選擇邊條隧道除咗收費擠塞之外呢，即係 收幾多錢同埋塞唔塞車之外呢，係最關鍵係接駁個道路網。 冇錯。 有時候我避開即使西隧小錢，我小車我唔介意俾個隧道費都好啦。點解？因為佢一出到嚟，一去到中環機鐵站附近嗰橛呢，必塞。 係啊， 必塞。但係如果我 塞灣仔嗰邊， 因為我要去北角嘅話呢，我冇理由選擇喺西隧過嘅。如果我由銅鑼灣出仲有機會可以行外線呢，上橋呢就返到去北角。 其實呢個荒謬嘅隧道不同嘅價格呢，已經係困擾香港呢十幾廿年。 但而家就已經見到光明啦，就係2023年。所以我就話政府係咪有個潛台詞 ,hidden agenda, 係會延續西隧嘅專營權呢？陳凡有冇交代過？ 冇咁搞啦話大佬。 如果唔係點解要推出呢個方案呢？你 嗰條隧道我哋可以喺度五分鐘抗議呢，都未有車到咁滯，你唔知呀平時。 我諗你抗議兩個鐘可能都係得兩架車㗎咋，其實。 所以如果你堵塞西隧嘅話呢，可能呢法官到時呢唔會話有好嚴重嘅影響㗎，你唔知呀嗰度。 其實同十月二號假期去飲係一樣㗎，其實。 十月二號。 喺佔中嗰時候。個效果都是一樣的，其實 即是沒什麼有嘛， 是沒什麼效果。咁所以我就是說只有一個解釋。好啦，到今日好多傳媒都仍然說西隧是屬於中信嘉里建設，大家上網查一查啦，西隧的單一大股東是叫做廣通集團，廣通集團的老闆就是如泰地產0032的老闆叫做張松橋。 嗯， 張松橋呢就係大家以為董建華年代就係官商勾結，就係李嘉誠。 係。 而家都係李嘉誠，不過呢個叫重慶李嘉誠。 係，我啱睇到佢最新花名。 好耐㗎啦呢個朵，我一周刊嗰時候已經係知道呢個朵叫重慶李嘉誠。重慶李嘉誠呢就係來歷，錢嘅來歷，大家都唔係好清楚嘅。總之就最出名就係佢係呢個大碟會嘅成員。 咩叫大碟會啊？ 就係以前同叔啊一班嗰啲嘅。 哦，坐大碟。 地產大媽撒。即係呢個竊聽風雲裏面嘅地主會呀。 記得第二集。 第二集。咁就人哋叫佢做阿春。 阿春呀、 啊。係同政府嘅高層嘅財金官員嘅關係相當密切。 嗯。 上一次林鄭省咗幾多錢俾阿張松橋呢，就喺景賢里嘅換地裏面。 嗯。 佢做發展局長嘅年代，你記唔記得保育景賢里？ 記得。 而家保育咗個景賢里呢係要預約嘅，好似唔可以就咁去嘅，即係開放嘅。我都唔知使咁多錢，佢就換咗隔離司徒拔道一幅綠化地俾阿張松橋，就換翻景賢里嘅保育，大家就鼓掌，好打得咁樣。後決就冇人理咯。呢、這個張松橋其實就係暗地裏就係景賢里嘅老細嚟嘅，佢喺呢個咩華梅家族手上邊就買咗啲景賢里。然後就用哪吒手段，就係先破壞後保育，典型大陸佬嘅作風，真係剝挑爛曬嗰啲咁樣嘅磚嗰啲瓦。咁啊， 我睇呢條友咧，我今日再睇身睇阿張松橋嗰個背景，一樣嘢好奇怪。七八十年代好多人咧走嚟香港，張松橋亦都係啱佢個 background 就八零年就攞單程證嚟香港 ，OK， 即係新移民。八二年會翻翻去重慶，你覺得呢個背景有冇啲奇怪咧？ 你問我咩人 呢？正常嘅新移民，尤其是喺我僆仔認識喺七八十年代嚟香港。 咪肥佬禮劉夢紅咁搏殺啦，嚟到 嚟到梗係搏殺啦，你仲返去做撲咩？嗰陣時候係改革開放之初，OK， 雖然話係有好少少嘅兆頭，但係你嚟香港嘅目的，你唔係淨係攞個身份證咁簡單㗎嘛，你希望就係呢度嘅發展嘅機會多啲嘛。一個屈尾十兩年又返去重慶，咁佢個背景有啲奇怪喎，真係。 喂，你諗下。竟然你2018年3月那個換地裏面司徒拔道起了四棟豪宅，張松橋賣出一棟 6.2 億啊，6億2千萬的一棟， 即是明醒他 四棟啊，即是他現在還有三棟啊，6424用回2018年3月的尺價，即是說在竟然你換地裏面張松橋的得益，我當佢竟然你買返嚟一億嘢啦，當佢你諗下佢而家係6424呀，24億8千萬呀，佢換地之後起到嘅司徒拔道個豪宅 幾數 呀？咁我想問下你啦，你記唔記得以前山頂河東花園，咁河東花園嘅後人河東就話要拆，點解政府又唔益下河東嘅後人呢？ 係囉， 喂，那個所謂中國式文藝復興，香港的港大建築學教授個個都說應該保育的噃。 喂，這個人都幾犀利，我今日 點解又唔保育，又唔同佢換地呢？ 認真再睇嘅時候，喂，上次原來阿曾蔭權啊，佢個私人飛機就係搭佢去 遊艇、私人飛機、 布吉島，即係話呢個人有幾醒嘅，即係佢 打入去高官嘅圈子裏邊， 係啦，即係打入高官嘅圈子裏邊，喺嗰個用內地官場嗰套去同即係當權嘅人咧，即係打關係咧，係做得唔錯。 嗱，所以香港人係好傻嘅，香港人成日以為官商勾結咧，就係香港李嘉誠。 嗯。 即係我哋認識嘅長江嘅以呢個長實起家嘅呢個李嘉誠。 嗯。 但係你發覺呢，所有大陸佬掛住李嘉誠嘅名呢，其實係把炮過真正嘅李嘉誠嘅。你睇到呢個張松橋叫做重慶李嘉誠。仲有之前累到曾蔭權坐監嗰個叫做深圳李嘉誠。喂，大佬，呢啲李嘉誠係遠遠喺政府嘅人物啊，佢哋所打通嘅官商關係啊，我相信真正的李嘉誠知道啊，所以李嘉誠點解要離開香港是有原因的。 因為那班友仔全部都是內地出身的嘛，他的關係當然好過香港的李嘉誠。 同埋你知不知道啊，他們隨時都是出事代表來的。 什麼叫出事代表先？ 白手套啊。 哦，白手套，你講意思是。 是嗎？慢慢州啊，華為可能都是白手套來的。 即是他其實背後的錢都是老共的錢。 後面可以是省市利益。可以是其他的利益，你估只是靠一個這樣的重慶李嘉誠，你試下你搭到啊，你叫藍田李嘉誠啊，你看有沒有人騷你啊，去茶餐廳赊數啊，早餐32元不給啊，都被人追斬你啊，我覺得。 我不會，我吃幾十次大佬。 喂大佬，即是你搭個朵叫李嘉誠就得㗎啦。是嗎？你諗下，一個黃楚標，一個張松橋，就係呢類啦。你睇到香港嗰個政治生態，嗰個資本主義變成群大資本主義嘅原因。我想再問，點解河東花園嘅保育唔換地呢？ 嗯， 点解竟然你就会俾咗司徒拔道隔篱嘅绿化带，仲要用半年过晒所有城规帮佢？ 唔系呢个讲法咧，即系你嘅怀疑咧，其实就系配合到咧。当年咧，我哋睇许家屯回忆录啊，许家屯回忆录系值得睇嘅。佢嗰阵时候嘅讲法就话咩咧？佢知道要老共要收回香港主权，佢第一佢就系要即系全面咧系接替呢个英资啊嘛。 系啊， 要。安撫好香港的港資，跟住抬起呢個中資嘛。如果我冇記錯，佢嗰個幾大策略裏面咧，其實係咁。因為佢最初可能係一個良好願望嘅，就係驚英國佬或者外資一鑊個嘅撬喺香港。咁所以我要穩住呢一個嘅華資嘅力量，亦都要咧開始吸納咧呢中資嚟香港投資，一來配合改革開放嗰樣嘢。咁但係搞下搞下咧，你係真係將內地嗰套嘢咧。是拎返返過嚟。其實剛才我未講完關於曾蔭權嗰單嘢呢，我覺得都奇怪。喂，你同呢啲咁嘅大媽撒，用你剛才個邏輯去個私人飛機布吉遊艇嘛，定係飛機，佢點會俾人影到㗎？ 佢要賣你嗰陣時候用乜嘢啫？ 唔係囉。 佢要賣你嗰陣時候用乜嘢啫？佢 approach 你嗰陣時候已經預咗會賣你㗎啦。我成日話香港嘅李嘉誠，大家無論對佢印象幾個唔好都好，始終都係一個做人有底線嘅人，我覺得。 佢唔會咁引你， 唔會做啲 offensive 去搞人嘅嘢。 就算 佢可以爭取佢自己集團最大嘅生意嘅利益，呢個係佢商人嘅本色。但係佢唔係一個壞蛋。 即係我頭先我俾同你一齊搭私人飛機又好，私人遊艇好，我唔會走嚟影你相㗎嘛，大佬。我當係朋友，大家。 許家團回憶錄你頭先提到啦，許家團第一嚟到李嘉誠咪話送架飛機私人飛機俾佢囉。 唔記得呢段。 許家喺回憶錄寫出嚟㗎，許家團。 係咩？ 係啊，方便佢往來大陸㗎嘛。 OK。 佢都會做。但係係許家團自己講出嚟㗎嘛。 係。 唔係李嘉誠自己講出嚟㗎嘛。所以我就話香港，當香港嘅資本主義淪落到成為大陸群大資本主義嘅一個新言嗰陣時咧，你而家睇到㗎，啟德用地投到個海航集團，原來就嚟破產嘅，係要靠國家隊入去俾錢嘅，而家40亿，即係呢個香港航空嘅 知道 大股東啊，亦都係啟德嘅大地主嚟㗎，啟德用地嘅大地主嚟㗎係，我估好快就要將啲地賣俾新世界啊，賣俾其他㗎啦，減債啊嘛。 幫佢填氹。所以我話嗱，李嘉誠，你點樣唔鍾意佢都好，但係起碼如果用曾蔭權攞呢、這個即係張榮橋嗰個 case 就係、是、我同你一齊搭私人遊艇搵私人飛機，我有錢當係打下關係，冇話叫你喺政策上係優惠我，不過大家心照不宣，但我起碼我唔會再做下一步，就係、是、我搵住 即係嗰張相嚟揸住你㗎嘛。即係除咗曾蔭權同張松橋之外，邊個知道佢哋會搭嗰個私人遊艇呢？除非佢近親嘅人嘅啫，喐佢嘅啫。嗱，我覺得呢樣嘢先恐怖喎。 係，佢哋呢啲人喺大陸食透咗官場。 嗯。 佢每一步做呢啲嘢嗰陣時候都留有後著去自保嘅。 OK， 即係好似郭文貴咁。 係啦，郭文貴一定揸住好多嘢嘅。你問我，佢哋知道，因為佢哋其實個遊戲玩輸咗要死噶嘛。 係。 香港嘅資本主義遊戲玩輸咗最多破產嘅啫嘛。 嗯。 係唔使死噶嘛。 係。 佢哋嘅遊戲係要死嘅，所以好唔同嘅玩法，同埋佢哋做人係冇底線嘅。 嗯。 大陸嚟嘅呢啲嘅所謂資本家，嗰、種狼嘅性格係比起香港嘅李嘉誠係狼一百倍，我話俾你聽。 魔鬼中嘅魔鬼。 因為佢係同共產黨嘅官打交道㗎嘛。 啱。 佢喺魔鬼地獄鍛鍊出嚟㗎嘛呢班友。你知唔知烏克蘭我哋嗰個遼寧號啊。嗰、個戰艦啊。 係。 最先走去買唔係解放軍啊。 或者有個富豪買㗎嘛。 係香港一個富豪姓徐嘅。呢個徐姓徐嘅人你睇佢背景，咦屌以前打籃球㗎點解。係一個籃球員嚟，我喺周刊做嗰陣時候。就喺住喺一個豪宅，香港嘅豪宅。咁然後跟住嘩頂買個烏克蘭嘅戰艦拉去澳門做賭場喎，咁過癮嘅呢？ 佢根本係中間人， 其實係解放軍嘅白手套， 冇錯， 又係一樣。 我因為 又係一樣， 因為遼寧號嚟香港呢，我做呢一個 search，我先知道呢，原來嗰、那個所謂烏克蘭嗰個咁嘅航空母艦呢， 莫才呀嘛，嗰陣時黑海艦隊 啱啱蘇聯落台， 蘇聯瓦解之後莫才嘛， 奇怪你走去買個咁嘅航空母艦翻嚟托咩？而家已經係21世紀，已經邁向2020啦，你仲喺度耀武揚威冷醒，跟住又噴曬黑煙。哦，原來最初呢，因為我諗佢都驚蘇聯呢，佢哋或者美國佬警覺，就搵條友即係中間嚟買咗話做賭船。 佢驚佢逼唔到。 係啦，話我嚟做賭船就算數。係咪一來怕俾人抬價，二來驚你喺軍事上面呢有啲咩嘢呢俾人透露咗嘛。 咪所以我就話，如果你係立法會議員，你唔係因為政策性嘅原因去反對呢個三水分流方案。而係政府冇清楚提供到一個足夠嘅理由。點解2023年西隧專營權到期，你仍然繼續要俾18億呢個張松橋， 係名益佢，名聲 係名益佢嘅， 唔係同埋你最慘， 唔係等於竟然你一樣咯 ，in the name of 保育， 係 今次就 in the name of 呢個三隧分流交通， 嗯， 喂，你問我呢啲唔係勾結，乜嘢叫勾結咧？我覺得 唔係同埋有乜理由你紅隧都已經收咗係政府嘅嘢嚟㗎啦，你 紅隧東隧都係啊， 你加價，東隧又加價。喂，调翻转头行路打倒吞嘅。 喂，你问我，好多人话喂，香港雨伞运动之后，你都见到法国黄背心咁劲，点样社运再起咧？啱啦，三隧分流。 嗯，行 如果你东隧、红隧咁样加法， 我觉得你 嗰啲职业司机唔系黄背心啦，今次职业司机高高 van 也好 ，Uber 也好， 嗯， 嗰啲喂大佬人哋系冇得拣嘅，有阵时 系 系个道路网嘅问题嚟嘅，其实系好简单嘅咋。你咁就做啲私家車嘅駕駛人士呢，所以我覺得完全荒誕，政府都知道唔合理啦。如果唔係點會先 move 個 motion 呢，立法會 係 因為建制派唔落答， 查到屎沙煲都要。 好啦，我就想調查一下究竟建制派嘅人有冇喺港通集團、餘泰集團做非執董呢。 咦，咁你提 醒我唔知啦，大家可以幫我揾下。 可能你提醒一樣嘢喎，如果你佢要靠建制派今次覺得唔穩陣嘅話，其實可能佢當中係有矛盾喎。 一定有一啲人係唔屬於重慶李嘉誠， 冇錯。 因為我見到佢哋做非執董嘅咧，其實大部分都係央企， 嗯， 屬於國務院嘅企業， 係， 即係共產黨嘅企業，就唔係民企。 嗯， 呢、這個張松橋咧，雖然係可能有可能係出事代表， 嗯， 但係咧佢係民企， 嗯， 所以你問我， 所以中聯辦未必撳到掣， 袁秋也好，其他點解會喺度點講啊？ 唔想撳掣 喺度。油泡琵琶半遮面， 嗯， 因為好簡單，你第一時間你就 upset 咗揸用開紅隧， 嗯， 同埋東隧嗰啲駕駛者嘛，因為你大幅加價嘛，即刻 唔使好深入政策研究，我哋揸開車的人都知㗎啦，大佬，喂，無端端嗰度其實根本你變相係加緊價啫嘛，還是我都未用西隧，你減嗰度嚟託 就算你減咗，我都唔用㗎啦， 咪係咯， 咪係咯， 你仲係爭十蚊啊，我都依然係會揀翻嗰兩條啦，咁、個問題咪即係變相加價咯。咁簡單嘅政策， 好簡單。就算你喺西隧，我由香港島出咗去大角咀嗰邊，我要入翻去九龍嘅市中心嗰個道路網，一樣十分之擠塞㗎。 唔係，我已經 由油麻地果欄嗰邊再出翻去嘅話， 我近年嚟咧係少揸車咧，但係我都係跟我自己個路線咧係去揸嘅、嗯， 即係我需要，例如我喺深水埗個頭咁係揀西隧，我喺紅磡嘅時候我揀紅隧，因為我已經冇時間咁趕嘛，即係我唔需要喺度走嚟走去嘛。但我發覺呢西隧係好難搞嘅，轉嚟轉去 冇問題係啊， 轉嚟轉去先去到西隧嘅， 因為亦都係同嗰個嘅西九龍文藝術區嘅工程有關嘅。 嗯 好多路呢未做好嘅其實，所以我就話搞嚟做乜嘢，到而家都解釋唔到。以前英治時代，為什麼我講返派錢呢？英治時代我所理解的政策決定的邏輯很簡單，是幾條很基本的原則。第一，不可以造成一個所謂的 財務負擔。 財務負擔。第二， 不可以某些人 不可以 cross over 去影響其他的政策變成一個先例。 是。 第三，不可以 pick the winner。 是的，不可以益人。 不可以，因為這個是人治就不是法治的了。而家全部排敗壞曬。 咪仲有第四點，就係話我針對嗰個政策問題係交通嘅，我就解決交通嘅問題。我唔應該呢喺呢個過程裏面呢做你頭先嗰三點。即係益人啊成成啊嗰啲咁嘅嘢，或者係破壞先例啊咁樣。咪我係要針對呢個問題。嗱嗰陣時候我哋成日批評港英呢就話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嘛，係咪即係永遠冇一個前瞻性嘛。話說回來 ,BOT 呢個咁嘅計劃呢，即係咩 Bill Operate Transfer， 喂，其實呢個係一個 建造營運與移交。 其實港英帶嚟呢個一個惡果，我覺得係好壞的。 將會有另外一個惡果嚟緊啦，新世界中咗嗰個嘅啟德體育城。 嗯 ，Bill Design Bill and Operate， 即係差唔多嘢啦，又係。 係啦 ，DB 利用私人嘅資本Pirate Finance 去幫我起完之後判一個經營權俾佢做廿年三十年。跟住先 transfer 翻過嚟，喂，其實香港大把錢，使乜咁樣喺度利益輸送、啊、 我都話啦，超支都100億咯， 唯一嘅理由就係利益輸送。係 啊，超支都100億咯， 係咪啊？ 點解以前你話 N 年前喺灣仔會展就話要呢個 design build and operate 啫？ 唔係你話紅隧有道理， 七幾年 東隧已經冇乜道理㗎啦，你仲搞個西隧出嚟，更加係拗曬頭，係咪啊？你話嗱。六七十年代港英政府未有咁多財政儲備嘅時候，我亦都冇理由咁大嘅即係投資風險，咁咪嗱我搞其他啲嘢，你就整條隧道啦，咁樣係咪？咁咪俾你經營幾十年，當係即係你當係呢、這個lease back 咁樣啦，係咪？喂，但係而家呢個時候唔使咁啊嘛。 所以我當時我嗰日睇新聞睇到啟德俾新世界中標，我都覺得好奇怪嘅。這個你講到政府。是要咁樣派錢出去， 嗯， 一個水浸庫房嘅情況底下， 係咯， 係大量嘅跨界公務工程嚴重超支嘅情況底下， 嗯， 你連喺個體育館都冇能力， 係咯， 係咪啊？咁你西九文娛藝術區咧？ 唔係，我唔係完全贊成，反對呢個私有化嘅問題，唔贊成呢個私有化嘅問題。喂，有一啲嘢我冇理由長遠嚟講，等政府有咁大嘅承擔、咁大嘅負擔嘅情況之下咧，有啲嘢公司化。某程度上如果政府在背後控制我可以接受的。有些東西外判的工程只要監察得好那些合約的話我都可以接受的。但是問題就是喂現在你浸到這麼緊要，你不是說那些第三世界或者拉丁美洲的國家完全的政府都沒有錢，一是就即是買這麼借外債抬高了利息搞彎了經濟，那你當然是搞 BOT 啦，是不是？ 以前我覺得70年代搞 BOT 呢 都有道理， 有個道理的。為什麼呢？因為香港的經濟呢在70年代呢公共財政呢、未去到現在這樣的收入的水平，就算起地鐵也好呢是要向亞洲發展銀行借錢的，那時即是要舉債的香港政府。那亦都是需要呢，譬如第一代的會展呢是新世界參與建造營運和這個 operate 的， 沒問題、 是給專營權它， 沒問題， 是沒問題的我覺得。但是今時今日你要看回頭，我覺得如果當香港的政治已經淪落到成為共產黨中共權貴資本主義的新言的時候， 群大資本主義， 群大資本主義，你見到這些重慶李嘉誠、深圳李嘉誠等等，包括央企全部收買這些建制派的議員給他們做非執董的情況底下，我寧願選擇是什麼呢？就是走回轉頭由政府去做， 即是國有化。 真的，為什麼呢？就是說根本香港現在體制上是杜絕不到由中共蔓延落嚟嘅權貴資本主義嘛。我想問下，好簡單，八十年代有冇一條友叫做金絲襪，今日呢個倫敦金絲雀碼頭李嘉誠走嚟香港營運一個巴士公司啊？ 哎呀，人哋建立嗰個制度， 英國佬會唔會咁做啊？ 嗱，我就算要俾 FIFA 都好， 即係我都 有規矩嘛，大佬。 冇錯，即係有透明度嘅，表面內裏唔知啊，都睇到係公平嘅，大家都有公平競爭嘅機會嘅。你冇理由攞啲公共財政走去咁樣益嗰啲友噶。你而家明顯地香港係冇需要咁做嘛。喂， 三年就收翻嚟咯。 正如當年你領匯咁啫嘛，係咪？你已經出咗事噶啦，已經搞私有化，已經係搞到大家怨聲載道。你仲嚟？喂，唔好咁諗啦。嗱，你話當年英國嘅時候，即係搞大鑊，煩搞到成個社會主義國家咁。連我嗰陣時睇書咧，連呢個 Jack 打咧，同埋勞斯萊斯都係國有嘅，屌嚇死啊，大佬！係啊，我唔知有冇睇錯啊。我睇完之後，我都打到個突啊，大佬。咁啊，梗係私有化啦，大佬。政府財政負擔太重，稅率太高， 工會病啦，仲有， 仲有工會喺度， 係啊，抗工啊嘛嗰陣時。 喂，成個經濟結構都係喐唔到嘅。喂，但係香港公務員又少，政府喺個市場嘅參與又唔多嘅情況之下，喂，做呢啲咁嘅大型基建嘅工程，甚至乎係呢啲咁嘅公共事業，你自己政府搞啦，當係一個財富再分配嗰個工具得唔得㗎，大佬？ 唔係，所以我覺得咧，如果西隧呢個咁嘅所謂三水分流方案俾佢過到關咧，以後咧呢啲 pick the winner。 嗯、 即係呢啲叫做官商利益輸送嘅嘢呢， 冇人 會 知 啊，全面喺香港蔓延。因為你解釋唔到 ,AO 好簡單嘅啫，佢點解唔做呢？因為佢點樣 justify 我俾張松橋，我唔俾嘉利建設，唔俾中信，唔俾其他呢、 嗯、我俾得一個就 我俾得竟然你，點解我唔俾河東花園呢？ 係 係咪先，河東花園嘅評級都係古蹟嚟㗎喎，係咪咁，可唔可以係呢個嘅而家北角嗰個戲院呢，皇都戲院呢、 嗯， 点解皇都戏院你又唔买翻咧？ 嗯， 系吗？点解唔可以同个业主去倾咧？由个业主去俾佢第二度换地俾佢起楼咯。如果竟然你个模式系得，第二个问题就系点解每一次都系张重桥？ 嗯，同埋我真系喂，再重复第三次，我真系唔觉得你而家个方案咧，50蚊、40蚊、40蚊系解决到香港嘅交通问题。对唔住，你唔好大我。你話嗱，你唔過就有得個交通問題， 有得佢咯。你問我，我寧願 status quo。 喂，有乜問題啊？我而家過海底隧道20蚊，我心甘命抵，塞三個字，塞半個鐘頭。OK， 我揀過。而家東隧幾多啊？25好似係嘛？我都唔記得咗，我成日都講都唔記得。但係好少係揀西隧，除咗因為個交通問題之外，就係因為太鬼貴啊嘛，大佬。 所以我話俾你聽啊，立法會個 motion 一個。大家知道個投票取向之後，睇下0032個股價有咩變動。 咁你買定咯喂。 港通控股即係話西隧嘅單一大股東。嗱而家係插緊水嘅。 喂咁你入得過喎。 由13個幾碌落嚟碌到11.62，因為虧損嘅而家。 喂咁俾我哋講下講下過唔到入咗貨咪大鑊。 咁咪政府官員大鑊。有冇杜絕呢而家呢個機制冇我話俾你聽。如果有議員是在施政報告公布了之後，這個也是英國老年代為什麼不做這些東西的原因。 嗯。 施政報告公布之前他已經知道政府會補貼給港通控股的時候。他 11.7 他還不入。 有一想啊真的。不過我們講完可能入了之後就。 不是所以我說現在你有識之士之所以對香港那個的公共政策不是講政治啊不是講黃絲藍絲。 嗯。 純粹是講公共政策。在林鄭月娥這種所謂膽大妄為，她自己一路以來都是很突出自己是敢於迎難而上的嘛。 咁兩劍 啊，習近平的評價叫做什麼？事不在意， 不識啊這句 什麼事不避難嘛， 嗯， 是嗎？我 事不避難我知道， 事不避難事不在意啊，你不知乜鬼嘢，總之就話佢做事就唔係為咗求個志向，唔係為咗求做容易做嘢嘅容易嘅、 嗯， 做事咧就唔係為咗避開啲難處嘅。 幾多餘呢啲説話，大佬？ 喂，共產黨好叻噶，你想要錢俾錢你，佢要用你嗰陣時候，你想要女人俾女人你，你錢唔要女人唔要，佢俾虛榮你，揾、 嗯、 個主席嚟同你一齊行，話你乜嘢冇樹起啦，係嘛？跟住到時佢叫你做乜，你都會做噶啦。 所以都係做神父好， 神父都會中招噶。香港天主教咪囉你唔好講呀，你 同佢哋太熟啦。問題就係、是、 我太多料爆咗 佢。係，如果係嘅話，另開一張去 講笑嘅啫，講笑。 呢個楊明章之後嘅呢個香港天主教如何納入呢個羅馬教廷與中共協議之間選主教模式，呢、這個有排講嘅其實。不過今日就講唔曬噶啦， 差唔多啦， 係啦，差唔多。 好氣，我兩條友都 咳啦，因為 好 要保養一下把聲。咁呢個吳公遠呢就多謝 Lens 喎，咳少咗啊，比琴日的而且確。但係究竟條脷有冇變色呢？ 你好似傳咗過嚟俾我， 真係 係啊！我今日 冇咳啊！你 我全日即係個喉嚨咧，即係講唔到十句嘢嗰種，唔知佢 俾五粒你啦。 好好好， 唔好食多過四粒啊！ 好好好， 放喺脷底喎，同埋 要放脷底咁曲雜。 係啊，好似嗰啲叫做含笑半步釘咁樣。食咗之後就唔可以行嘅，要跳嘅。 OK OK， 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 拜拜， 禮拜再見，拜拜。喂，徐少華，律政司話個奪字好暴力嘅喎。 哇，咁我哋奪加上命，咪仲暴力，隨時拉得嘅咯。 但係講暴力，你夠呢個政府暴力？ 納税人嘅血汗金錢就係俾白象嘅工程超支奪去啦。 一人一票選出嚟嘅議員，個議席又俾佢暴力奪去。 我哋香港人連尊嚴都俾佢奪去啊！ 咁而家究竟邊個奪邊個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點鐘，奪命鬧鐘， 重奪香港。 喂，徐少華。